是座秋千，你就是我的原点。依恋是一瞥昨天你给的抱歉，多想没听见。依恋是一条天线，只收到从前 晚风吹皱入海浪。来呀来呀，苦酒满杯，谁都不要过来挡，狂饮高歌爽快唱。何故将人思念不离开？孤舟海中晃，活得四不像，还是那么想着他。

人皆寻梦，梦里不分西东，片刻春风得意，未知景物朦胧。人生如梦，梦里辗转吉凶，沉落不堪苦困，未识苦与乐同。天造之材，皆有其用，振翅高飞，无需在梦中。南柯长梦，梦去不知所踪，醉拥他朝醒过，是否跨风成龙。之才皆有其用，振翅高飞，无需在梦中。何必寻梦，梦里甘苦皆空，劝君珍惜此际，自当恩惠无穷，何必寻梦。 谁愿常躲在避风的港口？你